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特别感谢你在这一周，这个会的确会让我们心中有许多的不安，甚至不安疑问的这一周，让我们可以有如此线上的团契。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你祝福这个幸福新的主日学课程，教我们查看我们主他自己的祷告生命，也更加丰盛我们自己的祷告生命。我们是奉他的名祷告，阿们。 OK， 这本书是我们的教材，这个是英文原来的版本，马克琼斯的书是这个也是我去年翻译完成的，今年由橄榄华轩出来的。如果你手中没有这本书，教会应该还有几本。因为我是译者，所以如果你跟我们买会有折扣。Anyway， 所以那这本书它原文的英文很简单，就是 The Prayers of Jesus， 就是耶稣的祷告。但是中文就翻译成为祷告而生。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应该不是耶稣，有可能是译者，也有可能是作者，但不论是谁，这个人不是耶稣。因为改革中的基督论告诉我们，我们认知是我们守第二诫命，不可为自己造偶像。 Anyway， 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引言，我们分引言，我们大概会分两次看。如果你读过这个引言的话，幸福的弟兄姐妹应该可以认得出来，这个引言不外乎是一个非常迷你、非常浓缩的基督论。为什么会在引言中有这样子的基督论？作者他自己也意识到，讲到基督论这个词，会让人有点却步，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很深奥的东西。他说，如果你跳过这一段，直接读本文也无妨，但是有一些基督论的基础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其实就是基本上回答这本书有一个在读这本书之前有一个前设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不祷告，因为他当然有祷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有祷告，而是他为什么祷告，或者他是否需要祷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基督论，我们今天会看你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案。 OK，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做的对许多幸福弟兄姐妹来说是一个复习。我猜我们中间有人都可以教今天的课程。我就稍微问大家一下，那个至少读了引言这本书引言的可以举手一下吗？我看一下有读过引言的。 OK， 好，应该对我们中间很多人很熟悉。哦，欢迎以琳姐回来加入我们。 OK， 我们就看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引言我们从第15页看起来，他这边提到说基督论这个字好像会很吓人，但是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基督论。基督论简单的说就是关于基督他到底是谁，还有基督他到底做了什么，关于他的位格以及他的工作。 OK， 他这边有提到说，有提到早期的教会有两个倾向，分别有两个学派或者两个地方的教会的头头作为代表，一个是亚历山大在Alexandria 在埃及的由屈利罗作为代表的基督论。这种基督论它的倾向是认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是上帝也是人，但是我们怎么理解他的神性与他的人性呢？亚历山大的基督论有一个倾向，有一个偏向，把神性与人性融为一性。 OK， 也就是说 那你在讨论基督论的时候，你需要熟悉的一些术语，其中一个就是本性和位格。我们等一下也许会再解释一下到底位格是什么。本性不外乎就是当我们说上帝的本性就是神性，人的本性就是人性。OK， 如果你认知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真实了成了人，如我们信仰告白说有人的理性灵魂和人的肉体，那么你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亚历山大派倾向，他们的倾向是会将神性与人性在基督里面融为一性，似乎成了第三性。 OK， 是神人两个本性融为一性。 OK， 安提阿派或涅斯多流以他为代表的话，则比较坚持是神性和两性要有其区分，保持其个别的完整性。所以他们的倾向会把神性，基督的神性视为一个位格，和基督的人性视为一个位格。我们现在就先说好了，先有一个暂时的位格的定义，就是某个行动主体。Okay. 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当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有两个行动主体，一个是人性的主体，一个是神性的主体，在基督里面联合。So， 我们在这边只要注意的就是其中一个倾向就是两性成为一性，另外一个则是两个位格联合在一。 OK， 怎么联合在一我们在此就不讨论。 OK， 一直到加克敦信经，这个是加克敦信经，我们每个月的第三周会在我们的信仰告白聚会，主日聚会信仰告白所公开朗诵的。加克敦信经是公元451年的会议所结论出来的其中一段非常优美的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位格的一个总结。好了，加克敦信经是我们会说是大公教会的正统基督论，而这个基督论就我们是按照这个基督论来理解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如何有所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所以正统的基督论我们先最简单的说，不是两性融为一性，也非两位格在基督里面联合成为一个，而是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里面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 OK， 而神性和人性两性是 distinct but inseparable， 是有其区分的，但是却在基督耶稣的位格里面是无所分离的，没有办法分开的。 OK， 或者用我们信仰告白加克敦信条里面的用词是，这个两性是不可相混，神性和人性是不可相混，所以这个就跟亚历山大派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也不会改变，神性仍然是神性，人性仍然是人性，不会融合成为第三性。但是呢，在耶稣基督这个位格里面却也是不能够切分的，你不能够再将基督的人性和基督的神性分开来，也不能够割离，或者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你不能够取好像从中间这样划一半，取了 30% 的神性 20% 的人性等等。 So separate 或者 distinct but inseparable， 是有其区分但是却是不能够将它们分开的。或者小药理问答第21问也很简单的解释这个原则，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这个是我们最基本，如果你能够记起来， 是正统基督论。如果你不要变成异端，就是这个是正统的基督论。OK， 因此，这边在第十七页，这本书的第十七页有提到一个神之母，这个用词 Theotokos， 或者是神之生育者。我们念加克顿信经的时候，我们的版本是上帝之母或神之母一样的意思。我认知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你第一次刚好在第三个礼拜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听到我们念加克顿信经，然后有这个字句 出现，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会感觉到有些疑惑，甚至会不舒服，甚至会有一种冲动想要私下来找我抗议，就如我爸爸曾经做的。就是他说，他会说，哦，你们聚会都很好，但是我不认同你们在念这个信条的时候中间这个字眼上帝之母。 So yes，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这个用词有没有意见或者疑惑。我们中间为什么我们特别会说玛利亚？我们又不是罗马天主教，我们都不说圣母玛利亚了。那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其中一个最基础的，我们认知是大公教会历史上的正统的关于基督论的信仰告白里面有这个字词出现，宣称玛利亚是神之母，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有，我不知道有弟兄姐妹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坚持。 切割的，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上帝之母。 Yes，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关乎一个概念叫属性相通的概念。当我们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或神之母的时候，当然绝对并非说出他生出那永生上帝的儿子。OK， 第二位格。但是这是什么？这个要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其实是一种坚持，这个坚持是所谓他的在位格之中的联合 hypostatic union。 这个联合就是我们认知基督这个名号的主体，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什么什么，耶稣基督的母亲什么什么，当我们用这个名号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指他的人性，也非单单指他的神性。基督的神性和基督的人性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说都是抽象的，没有具体性的。所以当我们具体的说那生出在马槽里面出生于女人的生在律法之下的那一位，那个主体，那个 subject 指的是他的位格，位格才有其具体性或者身份，才有其身份或者 identity。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说玛利亚不是上帝之母，也就是说生出玛利亚的，出生在女人的，生在那个马槽里面的不是上帝，也就是说那基督，你等于是说基督不是上帝。因为当我们说基督耶稣，我们都是指那，等一下会有这个用词出现，既是上帝既是人的，全是上帝全然是人的神人之位格。基于这个逻辑，我们也就可以解读使徒行传二十章，对不起，你们的教材上面的那个经文列出来是二十章二十八节。OK， 二十章二十八节那里提到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的劝勉，说你们要忠心牧养上帝托付给你们的教会，因为这是他指的是前一段字讲到的上帝，这是他用自己的血赎回来的，上帝用他自己的血赎回来的。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保罗在这句话里面讲的这个上帝是指上帝的儿子，上帝 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是没有身体，上帝是个灵，他怎么能够流血？保罗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基于在神学上面一个技术用词，一个概念，属性相通的原则。等一下我们会看属性相通，因此他可以说上帝流血，因为那流血的是神，是人。除非你要说那流血的不是神，除非你要说基督耶稣他不是神，那么你就必须说，也需要坚持，那生出耶稣基督是神是人的，是神之母。如果你要否认这个，就像聂斯多里要否认这个，他只愿意说，他是基督，基督指的是道成肉那个人性，他是基督之母，那么其实你就犯了一个错误。那这个错误不只是基督论上面的错误，也最终会导致救恩上面的错误。也就是说，你已经把耶稣基督一分为二 ，right？ 那生出来的不是神，只是基督。那么，让我们问：死在十字架上的又是谁呢？如果只是人，那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对我们如何理解救赎十字架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差别，不是了吗？如果一个只是单单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怎么能够替多人死？听出来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你如何理解基督论，你必然会对你的救恩论有影响，而且有的时候是致命的影响。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一直到17页吧。我知道我们中间的新同学可能你尽量可以提出问题，我们现在其实对很多同学来说只是在做复习。伟伟、玉萍，你们那边 OK 吗？敏超，欢迎你加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本书，如果我们教会还有，所以如果你明天来的话可以买。同学都 OK， 没有问题。到目前为止，人光 OK 吗？你们那边 OK 吗 ？OK， 好。所以，我们厘清正统的论述是：耶稣基督是神是人，而他的神性和人性不是分为两个位格，而是一个主体，一个位格，在一个位格之中联合。既是神也是人的位格，百分之百是神，百分之百是人。 OK， 好，我们继续看，如果没有问题，从18页，就是所谓西方的发展轨迹。这边你注意你的教材里面，在上面教材的最顶端有一行文字，这边写说请注意中文翻译的原意，原本我的翻译不见得忠实呈现于中文版本的这本书《为祷告而生》里面。我的意思是，大家都知道我的中文程度在哪里，并不是最好的，所以我很感谢编辑们，他们会非常优化我的中文，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用词，特别是技术用词过于优化而失真。在这本书里面，从每一本我翻译的书里面都会有这个现象。我个人当然是希望当他们改一些技术用词的时候可以先问我。 但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可能会有些已经熟悉基督论的同学可能会有一些疑惑。通常如果说你觉得有问题的话，都不是我的问题，我先讲，绝大多数都不是我的问题了。OK， 都是编辑的问题。OK， 没有。OK， 好，我很感谢他们，但是他们的神学，有些地方是可以加强的。OK，Anyway， 我们会看到这些例子，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譬如说，这边讲说，基督是凭着异象而非凭着信心行事。这个异象 ，I don't know 为什么他们要翻译成异象。其实就直接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和合本的经文，这个经文当然是出于什么？哥林多后书5章第7节嘛。这个是相对于凭着眼见和凭着信心行事。所以在这边我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论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如今在世上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行事，基督徒。 OK， 那么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否也和我们一样是凭着信心或者需要依靠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行事？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就关乎他祷告的意义是什么，他为什么需要祷告，或者他是否需要祷告。而是他如果他是凭着眼见的话，那其实他就不需要祷告，因为祷告定义上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看不见的东西的我才需要祷告。那么所以关于我们的主他祷告，他为什么祷告，他是否需要祷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基督耶稣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是否凭着信心还是凭着眼见行动？ OK， 我们先想这个问题。天主教的理解，罗马天主教的理解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第二位格，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即刻就领受了所有人可以领受的恩赐，他就已经知道上帝要人所知道的一切。这个有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或者推论出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已经拥有一切的知识，虽然他只是一个生在马槽里的孩子，但是他也如有某一个诗歌所说，他不会哭也不会叫，在他也没有所谓学习的空间，因为他已经领受了所有的恩赐。所以若经文说他有所学习的空间，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么他你要用一种方法来解释这个经文，但是这个方法不是他真实有学习的空间。这是罗马天主教的理解，也就是说在罗马天主教的认知之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即享有荣福之官。他虽然是 pilgrim 在地上，他虽然来到地上，可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就拥有我们之后要到天上才拥有的荣福之官，也就是说他在地上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信心行。 OK， 这样子论说有许多的原因，但是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只是要就对我们这堂课的主题来说，这就会改变，或者这就会导致一种某一种耶稣基督的祷告生命观，你如何理解耶稣基督的祷告生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凭着信心，而是他已经知道了一切事，那么他的祷告就不是像我们的祷告一样，他不是真正的需要祷告，他也并非真正的需要求问他的父。他在克西马尼里面的若是可以，求你将这杯挪去。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那篇讲道里面，我认为我们的主他不知道答案，他是迫切的求 ，right， 在你凡事都能，若是可以，求你将这杯挪去。 但是在罗马天主教的认知里面，他这么说是什么？他已经知道答案，他已经知道一切，他所有的祷告，所有的祈求，都不是他真正需要祈求，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切，他已经凭着眼见，他已经看到，他已经有那个神学上面讲的那个 visual knowledge， 就是凭着眼见所知道的，荣福直观的知识。所以他祷告顶多是为我们做个榜样，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我认为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不自觉理所当然以为的。耶稣怎么会需要祷告？他是上帝儿子。但是圣经的确有提到他祷告，所以 他祷告是为了我们立下榜样。类似这样子理解的是路德中的理解，与其说耶稣道成肉身，他领受了所有上帝要赐给人的恩赐，在某种程度来说，路德宗的基督论更偏激，比罗马天主教更偏激。他们的认知是基督的神性的属性传递，直接传递给基督的人性。这个当然跟他们的圣餐论有关系、right? 如果路德宗要坚持基督的身体是无所不在的，因此基督的身体可以实质的存在圣餐的饼和酒之中，基督的身体必然是关乎基督的人性，那么基督的人性就有其神性才有的属性，就是无所不在性。你听得出来吗？也就是说，这有点像那个是狗的尾巴在咬狗， wag the dog。 也就是说，为了路德宗要坚持耶稣基督身体在圣餐之中真实的临在性，所以他们必须有一个基督论来符合这个圣餐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理解之中，基督的人性，基督的身体有无所不在性，因为那无所不在性本来是只有属乎上帝的，传递给基督的人性。这个是之前我们都讨论过的。 So 归纳总结来说，不论是罗马天主教，不论是路德宗，那样的基督论都已经将基督的人性升华到某个程度，在这边你们讲到对不起，教义上面的那个引号里面是我原来的翻译，是比较精确的翻译。我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升华。哦、oh, yeah. 原来在这本书里面，在18页里面，书里面是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神学都将基督的人性升华到一个程度，以致在耶稣的生命中不可能自我降卑。这是一个很不精准的翻译。原来的翻译其实就是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基督论都将基督的人性升华超过一个程度，超过了人性在基督降卑生命中应有的境界界境界限。 OK， 也就是说，不管是罗马天主教还是路德宗，基督的人性在地上，在还没有升高或升天的时候，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这样子的人性已经非人性了，已经不是人性了，已经超越人性在地上该有的界限。 OK， 我们在这边有个提醒，就是如果你要说人性和神性之间有什么差别，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改革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区别。有限是不可能掌握或者握住或者包含无限的，无限的，什么是无限的？只有上帝是无限的。 什么是有限的？所有受造物包括人是有限的。Okay. 所以在这样子的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理解，譬如罗马天主教的基督论或者路德宗的基督论，你会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人性升华到如此的境界，那么他还需要祷告吗？ OK， 到这个这边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你再把那个升华那个原来的翻译再念一次，我想把它写下来。 就是不管是罗马天主教或路德宗的基督论，在这种论述之下，他们都把基督的人性升华超越过了人性在基督降卑生命中应该有的界限。人性在基督降卑生命中应该有的界限，也就是说，当他真实的降卑，他还没有升天，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他跟我们一样是 有所软弱的，有其界限的。他并非无所不知，也并非无所不在，更非无所不能。因此经文会说，如果他行神迹，他是倚靠圣灵行神迹，因此他会有问题，谁摸了我？ OK， 因此他会有学习的空间，因此他不能同时又在加利利又在耶路撒冷等等。 OK， 但是如果是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基督论，他们都已经将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都已经将他的人性升华过于这些界限。那最终我们今天只是讨论基督的祷告生命，但是最终这个他们都有其动机，而且我相信这动机都是好的，但是就会引来一个必然导致一个必然导致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后果，就是你仍然需要问，那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谁，还有你如何理解他的死。他是否真实经历他的受苦？他在克西马尼是否真实的害怕起来、忧伤起来，几乎要死，还是只是做做样子？等等。Okay. 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如果基督的人性，因为祷告，如果耶稣祷告必然是按照他的人性祷告，不是按照他的神性 那么如果基督有这样升华的人性，已经超越了人性的范围，已经几乎你要可以说神化的人性，那么其实你就必须说他不需要祷告。如果他有祷告，他你就必须找出一些其他的理由。 OK， 这个是只是我们用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基督论只是来解释一下好像呈现出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背景是我认为一般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多思想，在教会里面没有多教导，会对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有类似的认知。 OK，但是这个认知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没有仔细的思想，会导致于你对耶稣祷告生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也会直接到最后也会直接影响你的属灵生命。 OK， Anyway， 我们之后会再提到。所以相对于罗马天主教或者路德宗的基督论，改革宗的基督论有几个原则，就是神性的本质或者属性是不可传递的。OK， 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这个是在第二十页里面，这个也是翻译并不是非常准确，在这里有两个技术用词，一个是非位格化 and hypostatic，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位格化有一点点问题 ，and hypostatic。你注意这两个技术用词只差了一个英文开头的两个字母，一个是 A， 一个是 E。and hypostatic 非位格化没有这个，等一下我会解释。但是 and hypostatic， 与其说是位格化，我原来的翻译是在位格中，这个是比较精准一点。OK， 在这里，认知我们会认知。耶稣基督他所取的人性，他不是取了一个位格，也就是说他所取的人性不是位格，是非位格化的 and hypostatic。 OK， 圣道就是第二位格，就是子圣道第二位格，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取了一个 assume，一个非位格化的人性，而非取。你们的教材上面好像是用去，应该是取，对不起，而非取了一个位格与自己原来的位格联合，是不是两个位格联合，是一个圣道的位格，神圣的位格，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在时间空间中取了一个人性与自己联合， assume 取来加，你要说加好了，加在自己的位格上面。 OK， 而人性在位格中，在这个位格中才有其具体性，或者有其身份，才有 identity。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用那个 and hypostatic， 在位格中。okay. 所以取来的这个人性是非位格的，但是在位格中有其真实性、具体性，成了生命。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耶稣基督取的那人性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没有实存的，但是只有在位格中或在与他的位格联合的时候，他才具体了，有成了有其身份的。就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概念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格好了，你有你的人格，我有我的人格， right？ 这个可以理解。 person 同样的字，其实在英文里面位格与人格是同一个字，你有你的位格，我有我的位格。然后我们也会说，你不只有一个位格，位格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钟亮是一个位格，以琳姐是一个位格，阿丹是一个位格，而我们每一个位格都有其人性， right？这个人性，你的人性，我的人性，我们会说是非常位格化，因为你的人性有别于我的人性。但是在另外一个抽象的概念上来说，人都只有一个人性，就是不管那个是什么定义为人的那个东西，但是定义为人的那人性是抽象的，除非它是具体的在某一个位格之中。同样的，耶稣基督取的那人性也是如此，and hypostatic， 非位格化，只有具体的在位格之中与他联合，才成为一个身份，才有其实存。 OK， 因此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我们再回到刚才讲到的亚历山大屈利罗的那种基督论，就是倾向将人性和神性融为一性的那种基督论。如果你有那样子的基督论，你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你如何，譬如说你要说耶稣基督他这个神人融合成为一性的这个第三性，他是真实了，经历了人的喜怒哀乐，真实的经历了他的受苦，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因为如果他没有真实经历受苦，我们就要没有为我们经历受苦，我们就必须承担所有我们应当承担的罪的公价。 OK， 如果你要这么说，那你又怎么能够 同时维持上帝的 impassibility， 这是一个一个最神学上面一个最基本的关于上帝属性的原则。 impassibility 在这里它翻译成在本书里面无感不动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翻译。Impassibility 并不是说上帝没有感情，而是说上帝的情感是这么的丰盛自足，自给自足，而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所以我会翻译的上帝的上帝之情感不受外界影响性。所以 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翻译编辑他们会把它改成无感不动情性，但是无感不动情性会有点让人理解好像上帝就是一颗石头，他是完全没有感觉。 这不是 impassibility 这个 doctrine 所强调的或所说的。 impassibility 只不过说上帝是自给自足，如此的丰沃，我们之前三义论用的用词，如果他是爱，他是全然的爱，是既然的全然，他这个爱这个情感是完全没有不可能受外界因素干扰的空间，没有增加的空间，也不可能减少。我们就用爱这个来举例子。 OK， so 回到这个，如果你要说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融为一性，那你要说他真实的按照他的人性经历了受苦，那么你又怎么解释他的不受外在因素影响情感性？马克琼斯在这里就是举出来，就是如果你有那样的基督论，你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OK， anyway， 圣道的这个位格，第二位格子的位格取了人性，就表示这个位格有两性，神性和人性，完整的人性，完整的神性，有其区分，但是不可分离，也不会改变，也不会相混。Okay. 所以他是唯一一个有所谓复合位格的，只有他有一个神学上面说的 complex 或 composite personality。因为他同时有神性，同时有人性。神学上的用词就是神一横人，神 dash 人， God dash man， God man。我每次翻译到这个用词，我到后面我一定会注意，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的翻译都把这个弄，就是把它翻译成其他的用词。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目前为止？ 我再请教一下，说那个 hyperstatic 跟 and hyperstatic 那个位格，那两个是不一样意思， 不一样的意思，不一样意思，指的是不同的东西。非位格化指的是基督的人性，他不是取了一个位格，是取了一个人性。那人性不是位格， 就是 and hypostatic 是那个非人性， 非位格化， 非位格化， 对。OK， 大家关于这个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怡心，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OK，OK，、okay. okay,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在本书21页的《西敏信仰告白》第8章第7条。我很感谢编辑没有把这个改掉。你会发现这个和你们如果你们有那本大本的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第8章第7条，或者其他中文版本，据我所知的，我必须说都没有我翻译的好。 基督在这边讲，这个就是刚刚讲到属性相通的这个教义。什么是属性相通？我们再 回顾一下，属性相通就路德宗的概念。当然每个路德宗神学家就 会否认他们实际上是这么说，但是笼统来讲，总和来讲，路德宗的概念已经实际将这个属性相通，就是神性的属性和人性的属性这个相通，把它理解为神学上的用词是 in abstracto， 就是在两个本性里面直接的属性相通。那路德宗会补充，这个是单性的相通，只有神性传递属性传递到人性里面。OK， 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本性的属性直接传递到另外一个属性里面。改革中的理解，改革中的属性相通理解 则说属性相通不是这个 in abstracto， 不是在抽象里面的本性与本性之间属性的相通，而是 in concreto， 具体的在位格之中，因为基于位格之中的联合，因此有其属性相通，不是实质的属性传递到另外一个本性里面去。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说的更精确一点，这是一种 verbal predication， 就是说因为神性与人性联合在一个本性里面，因此你可以说本来属于神性的属性却可以归纳为由另外一个本性命名的那位格。Sorry， 没有人在笑，只有我在笑。哦，还有，还有，你听懂这意思吗？我们干脆就来念一下这个。有谁可以帮我们念 WCF 8.7 在第21页的，在引号里面第一段。 我来念好了。 好。 基督按照他的人性恶性执行其中保持分。 OK， 我们先停在这里。所以那个执行的单位，先贤们在这里认知，不是他的神性，也不是他的人性，因为在某些层面来说，不论是神性和人性都是抽象的，他不是行动的单位。那行动的单位是既是神既是人的神人位格。OK， 不管是流血，不管是死，不管是受苦，不管是被出生，不管是成长，都是指那个位格。OK， 好，请说，请继续。 各本性做合乎其本性的事，然而基于位格的联合，圣经有时将此一本性的作为， 圣经稍微停一下，圣经有时将此一本性的作为，我们就再回到使徒行传20:28，流血是哪一个本性才能够有可能做出来的？ 人性。 对， OK， 好，我们就记住这个。圣经有的时候将属于，譬如说在使徒行传20:28，人性才可能做的事，按照人性才可能做的事。好，请继续。 归算于由此一本性所命名之位格， 归算于另外一个本性，由另外一个本性所命名的位格，就是当保罗说他流血指的是上帝流血的时候，他指的是不是单单指三一上帝，而是指三一上帝其中第二位格，但是却以上帝或者神来命名其位格。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并不是说人性传递，因为基于道成肉身，所以传递到神性里面，所以神性也可以流血，而是基于位格之中的联合，两性在位格之中的联合，所以本来是人性可以做的事，保罗可以说这个是上帝，这个上帝指的是第二位格，有另外一个本性所命名的位格，这是合一的命名，说上帝流血。 OK， 属性相通，改革中属性相通的原则，如果你能抓到，你就比我可以说台湾大部分的神学生的神学要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个原则非常简单，改革中的属性相通基本上是一种术语上的 predication 上面的属性相通，是基于圣经，因为圣经这么说。这种属性相通并不是说某一个本性的属性直接传递给另外一个属性，而是认知，因为当经文中有出现这一类的用词，上帝会流血的时候，并不是说人性的属性传递给神性，所以上帝可以流血，而是因为认知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位格里面，神性同时有神性，同时有人性，所以按照人性所做的事，这个事则归属归算算在那做事的既是神既是人的位格上。按照同样的原则，改革中的神学家从来也不避言，也不应该避言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之后会有提到说 有个圣歌，也是我们偶尔也会唱的，卫斯理的圣歌，我主我神敬畏我死。有些基督论不够好的，甚至是所谓改革中的牧者会说我们不能唱那首歌，我们当然可以唱那首歌，不是因为我们的基督论够好，而是圣经的基督论够好。因为圣经如果说上帝能流血，我们就能说我主我神敬畏我死。Okay. 所以关于这个，我觉得Richard Moore 的神学字典我在这边有列出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基督不是按照他的神性，也非按照他的人性，而是按照他的神性和人性执行他的中保工作。那个行动的主体是不是人性，也不是人性，而是位格，而那位格既是神也是人。OK, okay, 接下来的这个就是有点技术上的，就是说那么罗马天主教会认为说基督只是按照他的人性执行中保工作，因为他们也许会反驳说，如果是基督是按照他的神性和人性两性执行他的中保工作，那么子可以道成肉身，圣父和圣灵也可以道成肉身。 OK, 然后有一些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比较技术上的东西，就是关于 Whole of Christ 和 Whole。对不起，你的教材上面第一个整体基督应该是 Whole Christ, 那个 of 把它去掉。第二个是 Whole of Christ。对。我的翻译，我认为这个翻译是比较好，是这个好像在那个简明基督论里面有出现。Whole Christ 就是指他的位格，他整个的位格，既是神也是人。Okay. Whole of Christ, 基督的整体则是有其神性和有其人性，指的是他的两性。Okay. 所以这个就刚才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也认知神人两性各按照其本性执行他的工作，那么你就可以说上帝他不会改变，他也是 impassible, 有其不受外界影响情感之本性。但是耶稣基督按照他的人性也真实经历了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真实经历了试探。你如何理解基督论，你也如何理解耶稣基督的试探，不只是在旷野中的试探，在克西马尼的试探，他是真实的经历试探。我们之前有讲到，对耶稣基督来说，他所经历的试探的真实性过于我们可以想象的或会体验到的。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基督论，你才能够如此说。要不然按照罗马天主教或者路德宗的基督论，基督的试探顶多是为我们做榜样，但是他其实没有真实的经历试探，因为他已经有荣福之观，他已经知道一切，没有东西可以试探他。但是我们会说 No， 他必须要真实的经历试探，他必须，第二个亚当必须真实的成就第一个亚当所失败的地方。第一个亚当没有通过试探，第二个亚当必须要通过，这个通过必须要是真实的。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这个系列应该是对我们来的属灵生命是很实用的，因为我们才上了一堂三一论，就是有点技术性或什么，但是我相信它也不是只是非常的神学或者很技术，应该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最直接的影响。同样的我会觉得这个也是，甚至会过而更直接，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更直接，其实是教导我们要如何祷告。但今天会有一些技术性，不过这个就像马克琼斯所讲，是一些引言。如果你打下比较稳固基督论的基础，你会影响你如何理解我们主耶稣他的祷告。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微微，你们还 OK 吗？那边？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讲到一些，比如说像涅斯多流啊，像亚历山大派、安提阿派这种，就是我们怎么样分辨，比如说是异端，或者是它只是比较不好的神学？ 我们会说，如果你是按照亚历山大的基督论，如果你认知神性与人性融合为一性，那个就是异端。按照那个我们说什么是异端，什么不是异端，其实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神学理解。严格来说，异端就是按照在历史上大公教会所做出的裁决，而按照加克敦会议的裁决，不论是亚历山大或者涅斯多里都是异端，或者屈利罗，不论是屈利罗或者涅斯多里派，我要讲的小心点，因为我是没有自己仔细读，但是许多的神学家的见解是涅斯多里有这个倾向，可是他本人的基督论并没有到异端的程度，但是许多以他为名的派系好了，他们的基督论实际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视为两个位格，两个行动主体，只是在那人里面联合成有一种联合，那个就是异端了。对， 那这样路德算吗？ No， 我们不会说他是异端，因为没有大公教会的会议裁决他为异端 ，right？ Yeah， 但是我们会说，我们就这么讲好了。改革中的神学家就路德中的圣餐论/基督论，会说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是极为荒谬的。OK， 就是说基督的人性可以无所不在， 如果你仔细想，这就有点像我们中间有一些华人的一些牧者会说，基督的人性不是受造的。你如果仔细想这句话，其实本身就是 oxymoronic， 就是说本身就含有其矛盾和不合理处。人既然是人，必然是受造的， right？ 所以你要说基督的人性不是受造的，为了要维持某种论点，譬如说要坚持基督的超越性，那么其实你已经在做了一个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辩驳，就是什么叫做不是受造的人性？因为若非受造的，就是什么造物主， yeah。同样的，如果你要说基督的人性是无所不在或无所不知的，在神学上面，这个 predication 或者这样子的论述已经是 illogical。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个 Torrentine 的关于这个的解说，或者。许多十七世纪改革中神学家在关于这个的解说，通常跟圣餐论有关系。对， 谢谢。 不会。 不好意思，问个问题。 嗯。 就是位格分为人跟神两个位格。 嗯。 那三位，不是。 所以基督的位格，我们再复习一次，是有几个位格？ 一个位格， 神人二，可是有两个本性，神性和人 性， 对， 神性跟人性， 是的， 就是所谓的三一真神， 嗯， 那所以他们也是同时有两个性吗 ？No， 所以我们刚刚说，只有所有的受造物或者所有的位格之中，好了，就这样子好了。不管是受造物还是上帝、right? 只有一个位格是有两个本性两个属性，就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 okay. 所以 OK 我们再回答，三一上帝有几个位格？ 三个位格 right OK， 但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有几个本性？ 神人二性 yep, yep, 因为他道成肉身，只有他道成肉身，父没有道成肉身，所以第一位格只有神性，第三位格只有神性，只有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取了人性与自己联合。那我们呢？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位格和一个本性、right? 就是人性，对，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在，这个是神学上的用词，他有一个 complex personality 或者 composite personality、okay. yeah, 如果你要说像聂士多里的那种基督论会认知，就是耶稣基督耶、yeah, 你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啊。对。OK。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有没有人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我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更加用这段时间复习一些我们之前学过的，对一些新的同学来说，也求你叫今天我们在这边所讨论、所思想、所学习、所教导的都，到最后都能够叫我们越加以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乐，因为这不外乎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只是神学上的探讨，不是一些抽象概念上面的，讲得很得意，但是最终是能够造就你的圣徒， 因为是接着越加认识他，越加就必然越加爱他，也就越加效法他。愿这的确是如此，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也求你特别顾念在这段时间我们特别需要你的怜悯、你的看顾、你的鼓励，你赐给我们的勇气和判断。也祝福，也保守明天幸福的主日聚会，也保守不论是明天需要在家线上参与，还是实际来到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都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保守我们的身体。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